要控制轻一点，而且注意快进快出。那么这几天我们观察涨跌幅榜，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跌幅榜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间涨多的股票，而且一旦下跌就是连续的跌停，而涨幅榜的都是超跌的股票。所以我在电台里边特别郑重的告诉收听节目的股民朋友们，稍微有连续两天以上涨幅的股票呢，坚决就不要追涨，要做也得是连续超跌之后的第一根阳线。现在的股市形势就是这么严峻，千万大家不能过早的乐观。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还没有跌到位，还有调整的空间。 走一步看一步吧，但至少现在看这个整体的市场还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变化，目前只是一个超跌的反弹，而且就 K 线形态来看，这种反弹现在看还是相对来说较弱的，所以我们对后市不能够过于乐观。 嗯，从个股来看，我们也看到二季报当中啊，业绩亮丽的个股也不在少数啊。包括一些这个个股披露的二季报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QFII 的身影。那您怎么来看从二季报当中发掘投资的机会？ 好的，基本面分析当然是买股票的前提，尤其是业绩连续增长，大股东增持，然后位置又是连续的下跌之后，但是我觉得现在又同样也有很多的预增个股，就是说基本面公布良好的完开始连续跌停，所以这股市现在是在一个牛市初期或者说熊市末期的时候，它是比较反动的，所以它不是按常规的那套路走，所以说即便是基本面就特别优良的股票，它如果技术面仍然在下跌通道里边，我们依旧只能是看话，我们绝对不要动手。 嗯，那说如果手里有一些闲钱的话呢，您也不是特别赞同大家贸然的投资，那怎么操作呢？买点啥好呢？ 现在看就是这个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古钱币啊，收藏品市场，那长期牛市啊，那根本买到了。股市里边因为它供需关系嘛，那供给加大小费减值太大了，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整个中国股市很难出现牛市，所以我还是建议基本面没有彻底的改变转好之前，中国股民整体上还是以这个观望为主。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谢谢您。好，再见。 好，下周再连线，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提请27号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该决定拟自2019年1月1号起施行，但部分减税政策拟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先行实施。根据决定草案，拟自2018年10月1号至2018年12月31号先将工资薪金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5000元，并适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此次决定草案将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加上此前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四项支出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共五项专项附加扣除。以月入10000元测算，扣除3500元的基本扣除费用，再按2000元左右扣除三险一金的专项扣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扣除费用，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现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345元的个税。改革之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升到每月5000元，三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同时，低档税率急剧扩大，纳税人只需要缴纳90元，降幅超过 70%。如果加上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扣除额实际高于每月5000元，减负的力度会更大。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的，此次不调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征点问题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范围、完善费用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改革进行统筹考虑。那个税税率方面，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内容，维持 3% 到 45% 的新税率税级不变。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教授朱青说，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着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一个调节的力度，这个税率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考虑到近些年一直比较高的基尼系数，决定草案维持 45% 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这体现了国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朱青介绍，目前国际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比我国低的国家有，但高的也有，如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35个成员国中，个税最高税率高于或与我国水平持平的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朱青认为，关键是一个国家应依据本国国情，按照自己对公平和效率的偏好，合理确定最高的边际税率，让税收的公平与效率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历经此次修法，个税的部分税率的集聚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决定草案拟扩大 3%、10%、20% 三档低税率的集聚，缩小 25% 税率的集聚，30%、35% 和 45% 三档较高的税率集聚不变。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税率集聚调整之后，绝大多数按月领工资的纳税人实际税负都会下降，收入越少的减税幅度越大，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小，但实际减的钱并不少。对部分高收入人群，工薪所得往往不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关键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维持一定的税收调节力度，进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本周 A 股纳入名胜因子将从 2.5% 提高到 5%， 外资将集中完成建仓。8月31号收盘之后，名胜将实施 A 股纳入名胜指数的第二步，把现有的纳入因子从 2.5% 提高到 5%。 这对资本市场而言，最期待的自然是将 A 股纳入名胜之后带来的增量资金。相关机构分析，保守预计或将为 A 股市场带来大约600亿的增量资金。被动资金一般在正式生效前后配置 A 股市场，因此本次增量资金主要集中在8月的最后一两个交易日，也就是本周的周四、周五集中入市，相对于 A 股近期2500亿上下的成交规模，具有脉冲式的行情效应。再来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070，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171， 升值101个基点。广东交通厅表示，滴滴一直拒绝数据接入接受监督，交通执法一度无法有效的针对。广东交通厅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要有明显的清退动作。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富民表示，滴滴出行出现那么多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的监督，根据有关规定，他要把有关的数据实时准确无误地传输到交通部的监管平台。今天有网络爆出公开出售华住集团旗下连锁酒店用户数据在暗网售卖，从卖家发布的内容看，数据包含华住旗下的汉庭酒店、美爵、喜悦、曼欣、诺富特、美居、 CityGo、 橘子、全季、星城、宜必思、宜来、还有等酒店。泄露的信息包括华住官网注册资料、酒店入住登记的身份信息以及酒店开房记录、住客的姓名、手机号、邮箱、身份证号、登录账号密码、家庭地址、生日等等详细的数据。8月28号下午，华住集团发布声明称，近日网络上出现大量用户、自媒体传播出售华住旗下酒店数据的消息，引起极其恶劣的舆论影响，集团已在内部迅速开展核查，公安机关正在开展调查。与此同时，华住表示已经聘请了专业技术公司，对网上兜售的相关个人信息是否来源于华住集团进行核实。今天开盘 ST 长生继续跌停，连续31个交易日跌停，打破了此前 ST 天马连续30个跌停板的 A 股记录。目前 ST 长生收于 3.44 元每股。曾被称为共享单车第一股的上海凤凰最近披露了半年报，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3.53 亿元，同比下滑 55.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1911.35 万元，同比下降 55.44%。 对于营收的变动，上海凤凰表示主要是共享单车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收入减少。新华保险公布半年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57.99 亿元，同比增长 79.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嗯，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啊，就人民币最近启动了逆周期调节因子哈、啊、哪些行业也值得关注。我们也看到现象，就是人民币近期都在升值哈、啊、破七好像越来越远了，离咱们啊现在呢是在 6.80 这个上下波动。 是的。 那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首先得请申瑞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行情哈、啊。今天这种小幅弱势震荡啊，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呢？ 小幅弱势震荡呢，如果单纯从技术结构来说，很明显就是昨天的市场形成了这种普涨的格局。 嗯。 并且在普涨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资金从金融板块有所扩散。啊，形成的其他品种上涨，而这种上涨呢，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些消费类的品种，对吧？可以像昨天的一些高端的白酒啊，家电啊，当然这些品种在今天来说连续力度并不大，那么反而呈现什么？就是在下跌过程中的这样一些前期强势白马股的一个反抽。 嗯， 那么在今天来看的话呢，市场很明显是量没跟上，同时呢，金融板块继续有资金的扩散，其中很典型的像太保啊这样一些品种，是吧，回撤力度是大一些。 嗯。 而更多的是一些小的，或者说前期一直在底部盘整的这样一些品种出现了一个底部补涨啊，特别是以中国铝业啊云铝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有色类的龙头板块的表现。但这种表现呢，我们说和今年一直大家在有色一提的时候会去想到什么新能源汽车，对吧，三元锂材料中的钴或者稀土啊锂矿。但是呢，这些品种又没有出现一个小品种的涨停的节奏，也就说明市场现一阶段是比较的谨慎。 嗯， 那么面临在2700-2800这样一个整数关口的状态之下呀，大家还是在等待一个新的，就是这种核心的龙头板块出现。 嗯， 那么从这个板块的特点来说的话，是不是又变成这个上游的资源类品种的跟涨，比如煤炭、钢铁、有色、原油，对吧？因为毕竟有色一直没有动，今天终于动了，这个点呢大家还是在等。不过从市场盘面今天这节奏来说，很明显像中国石化或者说是这个 中国石化 对， 前几天出了这个半年报，业绩非常不错， 非常好，但是你看今天拉上了线了。 嗯， 也就是说在这位实际上大家还是在反弹过程中啊去寻找 等待集结号。 对，等待集结号，或者说呢集结号既然没有明显的吹响，那可能再去回撤坚守阵地，什么呀2750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周三的市场呢，预计啊，我个人预计可能还会对2750附近这整数啊做一确认。其中特别明显就是看蓝筹的一个止跌和它的这个回落的一个动能。那回落呢，比如说像今天这样一些资源类的黑色系的这样一些品种，或者说呢止跌动能呢关注这样一些大金融板块啊。毕竟呢券商也好，银行也好，保险也好，从上一周来说啊，特别银行啊保险有的是连涨5天，一直到昨天连涨6天。 最近确实银行金融啊这块是市场当中的一个亮点，也是提振人气的一个原点。 这是一些源头，因为它的源头特性呢，一个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汇率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最大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名称指数啊，或者说纳入这个卢素指数的预期啊等等，那么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这种所谓的主权性资金也好，或者说是机构性资金也好，以这种配置的形式持续的买入，所以说形成市场现在就是说下跌实际上空间不大，但是上涨呢很明显就是人气又不足啊，这样一个轮动盘整等待这个表现的一个机会点。 嗯，这种走势是不是在历史上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近两年来说经常能够碰见这样的一个趴在这儿，可以看到指数没有怎么动，但是个股的轮动很快，可以说单纯的一些龙头股的走势又很刺激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分化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最近我们说市场的这个上市公司很多了，3000多家，但是呢这个小于50亿的占了一半了，就是所谓小市值的，大于500亿的这种大型股票呢120多只啊，也不算多了。但是呢从这个整个市场估值来说，和当时14年啊近十年最低14年的时候比还高一点啊，那个时候的全部的 PE 应该在10倍以下，应该9倍左右啊，现在是12倍左右啊，就是还差一些。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呢，市场还是会有进一步的分化，就是越来越走出一种至少阶段上来说啊，就是这种核心蓝筹持续还是有资金的这种低价低市盈率高分红优质分红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持续的关注，或者说是一个配置。 嗯， 而一些很弱的交易量弱的，或者说是主营业务不清晰的啊，甚至业绩可能不太好的这样一些小品种，可能会进一步的这样持续下滑。因为很多投资者经常会在这位拿一些技术节点和我这儿去探讨，说沈老师，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中小创啊，这个持续底部这个样子，我们从波浪理论呀，什么三角形态呀，计算啊，说这都是一个大底了。我说大底，你3个月前跟我说说，3个月后现在很多品种还在创新低，你这怎么说？ 嗯， 所以我跟他说，有些时候单纯的技术是很难在这样的市场中判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已经看到1块钱以下的股票了，有吧？那么1块钱的股票又有很多了，那么这个时间节点你就说一定是底部吗？我们说至少说很多的优质品种，我说它现在上行的节奏很清晰，但是很多品种因为业绩的问题，因为它未来的这个主营业务不清晰的状态，以及当下市场的这种交易量相对的低迷的情况，可能还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底部盘整的状态。 所以在一个熊市的阶段，技术指标某种程度上会失灵， 很大一部分会失灵。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一定要注意的基本的情况，就是有些品种可能是叫东施效颦，对吧？就是说你想去尝试一下这种优质股的这样一个表现，但只能是在底部打一个亮点，然后一两天结束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投资者不明觉厉，或者说不清楚什么情况下我追击了，又变成底部被套啊，然后继续往下走底，这是非常难受一件事情。 啊，我们从这个投资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吧。 好吧， 说这个卖菜的大妈都进证券交易所开户去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咱们也开撤了，是吧？ 对。 那什么情况下这个是底部的一个特征呢？现在这个营业部是个什么光景？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还有很多投资者，因为呢，我们营业部呢是在二环边上，就是金融街那里啊，一家老营业部了啊，也有现场户，应该算 A 类。因为营业部大家都知道 A 类、B 类、C 类有清型，没有现场交易客户，很多的因为地皮的成本原因啊，或者什么情况，这个都撤了。 嗯， 等于是有些老的这投资者，我们那边还有空位啊，就缺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些投资者还很有意思，经常有时候收了盘以后还会在自己开着小座谈会啊， 嗯， 然后聊一聊市场啊，有时候还把我叫出去啊， 嗯， 反正还是有热情啊。但是呢毕竟和当时这种大家都堆在那儿，然后所有机器都有人，然后特别热情再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是大家都不怎么来了？或者说老王啊，这个原来天天来，现在隔三差五的来了。 这话怎么说呢？有很大一部分投资者现在这个年龄嘛，毕竟股市也存在这几十年了， 嗯， 退休了。有的时候就已经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的一部分了啊，这部分投资还是每天来的。 好，所以从这个投资的情绪可能也能够看到，目前似乎也没有到特别悲观特别绝望的一个时候啊。 这点我们认为呢，至少说市场现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一个底部区间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整个从 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从它这个发展以及这种大的这种整合趋势，比如今天你可以看到已经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神华和这个国电，对吧，它的股权，那马上这个越来越大的这种巨无霸也好，或行业的这种领军的企业，现在上国展国企展很明显还是在这个表现中。其中在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第一批那五家公司啊，像中粮等等这些，很多已经在这段时间一直有资金流入了，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一点， 国企改革概念， 对，像那地方性国企展，我们就举个例子，像这段时间刚公布的这个今年上半年或者这段时间 GDP 全国的这排名省份，你像天津很快就冲上来了，就是在这个时间就看非常快的冲上，这个经济立体化，你看天津本地的一些国企展的品种，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反复有资金介入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一定是有资金在买，一定有资金在底部再去做，只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人气现在打不起来，所以资金都在等机会，甚至说在这时候一点点就是温火啊，可能今天打一下等两天下不去，然后再打一下，就是一点点再去把这人气再积累了。 其实在这个阶段恰好是反思总结学习的一个很好的阶段， 是这样， 等到呢这个好比遍地开花了，或者是你发现已经有上攻的迹象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容易慌乱，容易跟随某些这个短期的热点，最后啊 这还好，这还好，就怕什么，就是脑袋一热，像15年那会儿融资那么高的账点状态下，最后5178冲进去的那一批，就是听都不听，回头都不回头，直接有的都打爆了，还有的，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一定大家谨慎的。 但是其实股民都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可能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到底了，哎呀，买点吧，结果呢还跌，就像刚才您说的例子是吧？技术上面感觉已经超跌了，但是呢还可以再超跌是吧？同样，真的开始企稳和反弹的时候呢，他又不太相信了，说会不会是上一次超跌的一个假象啊？ 这点特别清晰，我记得当时2014年的时候，在三四月份那时候，就四月份五月份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底部了，到七月份的时候，当时我是在我能上的这些平台啊，包括咱们这个当时北广这档节目也有，当时有说市场应该见底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一期的时候还是跟以前的主持人，那时候说的很清楚一点，我说那时候300多天的中国南车北车，我可能未来很长时间看不到这个低点位了，后来大家也知道合并成中车一路涨上去了啊，就举个例子，包括当时10来块钱的这中信证券啊，当时都是很清晰，但是那时候没人信的，当然不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是一个判断嘛啊，不是说一定说大家怎么说，但是现在来说 A 股市场为什么说一定是底部区间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啊，就是说最核心的或者占比市值最大的是什么？金融板块，而金融板块中的核心的银行、保险这样一品种业绩好不好？现在市盈率低是不低？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是在一个相对低位，不能说绝对低位。 他们离历史的 PB 的这个低点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基本好多都在破净的状态。 所 以说在这位，他们的这个决定了市场的一个，它是压舱石嘛，就是决定了市场的是不是在底部区间。但是现在可以说，你既然是在这个市净率之下，那你的稳定业绩又很好。再说我们追上又有更多这样一些产业资金也好，专项资金也好，或者大的这种国际性配置资金也好，都在去买入中国的这种资本的品种的话，那么实际上追上他们的稳定性就非常的强。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再往下沉特别深特别快，大家说164能不能看见啊，然后更低的位置能不能看见，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就没有必要那么悲观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哈，这样是市场当中的一股清流，算是最近的一个好像感觉比较确定性的哈， 是 一个亮点。那么这个会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当然我们也看到官方的表态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合理区间的双向波动这个概念啊，并没有说就是单方向的一种这个上涨。那么哪些行业值得我们关注呢？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2018年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 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降水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是上周布局了航空公司的股票，或者是什么造纸公司的股票啊，那这两天应该是笑得比较开心啊。当然也不知道前期在别的股票上被套了多少啊。 是这样。 是吧？最近呢这个启动了所谓的人民币逆周期调节因子啊。 是这样。 就是咱们国家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它是有一套这个方法的。 嗯。 啊，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计算啊，这个而且自从汇改启动以来啊，还调了好几次啊。 对。 总之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是央行干预这个市场的一种方式啊。 嗯。 所以呢，看到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在升值，最近。 是这样，因为逆周期因子什么意思？就大家这么理解吧。原来是一加一啊，现在一加一加 h 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收盘价加这一揽子货币，对，然后再加逆周期因子。逆周期怎么产生呢？反正现在各家主要的这个财经这个公司啊，也是自己算了一套啊，这边波动多少，那边可能逆周期波动多少，因为因此它是得选择一些是标的的品种，但是怎么选择？他没有公布。 我把这个好友一比啊，就跟你每年那个退休工资怎么算出来的，你也不知道。 好吧，好吧。 它有很多那种因子。 是、 不同的权重。就是说你现在每个月交多少社保，你能推算出你退休那年拿多少钱吗？推算不出来。 说不好，说不清楚、 这中间很多复杂的变量。 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逆周因子什么情况，当时在17年5月份以后第一次啊，后边的话又做第二次，这是第三次了。有几回呢是贬得快。啊，然后呢，出完逆周期稳定了，还有几次是在强势升值的时候啊，还有一次是升值的时候，是弱化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民币呢现在是从8.1汇展最近的啊，最近8.1汇展就是15年 开始的， 15年那时候8月11号嘛，然后是扩大这个波动倍数啊，波动的这个空间，那实际上都为了什么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这种预期，就是走向国际货币。因为现在这场人民币已经逐步被很多的国家纳入为什么一揽子货币，就是外汇储备货币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毕竟我们说还是在一步步走，虽然我们现在在吃饭，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能力啊还是相对弱一些，毕竟没有完全的这样和国际市场这种对接，完全自由兑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套这个保护性的，但是呢又在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出现这样一个所谓逆周期因子这种调节。这种调节特点，我们说为什么说17到现在才使了三回呢？就是它毕竟是在一个不同时期，我们先以这种方式去相对干预，叫主动型干预嘛。那么这样一个市场，那到后期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像这个西方成熟的或者当下国际这种通用的，比如商品货币啊、储备货币啊等等这种他们的这种结算方式去学习，或者说是互相学习啊、互相影响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是在期权这个大关口之前啊出现这样一个周期因子。那么从这个绝对价值上来说的话呢，回撤了，对吧？从接近期权线回到680左右，不少了。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说这个你就是人民币升值嘛，那你就是进口相关的品种就会有一定的利好。我们都知道利好的进口什么呢？比如说海外航线多的，像国航啊、东航啊，因为你得用人民币去海外换外币买原油嘛，买航空燃油嘛，你人民币值钱了，那自然买油的价钱就下来了，那你就挣得多一些，那这两天有表现。再说造纸，造纸实际上去年的时候因为涨价涨得很开心，但是今年从三月份跟随这个白马股啊、高位股回撤以后啊，五月份加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汇率看大幅的和这有这个趋势性的这个贬值，那么说它的进口成本肯定是增加的呀，对吧？因为中国现在早就已经不让砍伐自己中国的森林了，你都得海外进口什么100%原浆木。 估计今年这个造纸行业套了不少人，原来大家以为要涨价，但是结果这个汇率的影响， 对，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来了，到这个时间节点，你的用纸量少了吗？没有。那你的纸价涨没涨呢？至少年初的时候我在网上买一包纸14块钱，现在买的话差不多20块钱。 您还自己买纸呢？ 对啊，就是那个手拿的一些餐巾纸。 哦，餐巾纸 啊，餐巾纸。 我以为自己买 A4 纸呢。 是这种情况。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啊，你会不会用？我整天还用，一天用一包或两包，我经常会出汗，现在天还比较热啊，用两包我还是会用这些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你这上各大造纸公司业绩还是不错，就是底部能承受得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本身人家业绩没差，只不过因为这个情况大家预计可能会怎么样就下来了。因为它有转嫁，比如说航空公司有燃油附加费，实际上你涨就涨呗，我附加费就完了嘛，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业绩好不好呢？大出行还是很多。那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看到像旅游的股票，昨天看中国国旅一直没有怎么下来啊，昨天还拉得很强，今天稍微弱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弱，缩量。那么还有什么像这样的一些其他中间的品种，比如说像化纤，对吧？化纤也是基本上很强的，上游原材料便宜的话，原油下来了嘛，化纤是不是就要挣钱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市场呢就是一个反向思维。这种反向思维在最近这种弱势期的股市中是屡有频频的展现。比如说什么板块呢？我们就举着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叫国产替代，对吧？我们这看到像什么 5G 啊、半导体啊、芯片啊。本身应该是什么行业，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些专利啊，一些其他的关键配件的成本因素啊，你上市利空。但是市场反应什么样？一旦当事件确认之后，马上反向的是拉升。比如说像中国软件，这是最典型的品种，现在要加上谁？中国联通、中兴通讯、烽火通讯、恒通光电等等等等这一批啊，什么浪潮啊，这样一些都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要注意市场的这种思路和它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既是好像和大家说是反向的，但是又合理的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段时间一直是在体现的。那么资金呢，是不是一直在博弈呢，在活跃呢？因为我们这个看到现在成交量整个下来的不是很强， 也没有看到大资金介入。 对，所以 80% 股票基本是不动的，只有那 20% 的股票是轮动。那么其中就包括什么，就是消息面最多的，因为你想动作一定是有这个手续波动这根弦啊，是不是总得有事件去影响这个波动嘛。所以我发现像通胀概念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涨价呀，是吧，上游的下游的消费呀，资源，这是一套线。还有什么国产替代啊，这是一套线，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第三套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核心，就是大的金融股，它和金融地产这种稳定性品种。实际上你发现现在市场整个活跃的品种就这三条线。再往多了说，前段时间有一什么叫基建，当然这段时间表现可能又差不多了。 最近有点等待集结口号的感觉。 对，我就说了嘛，它这个波动率就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这消息的密集度没有那么强。所以现在市场问题就是在弱势期之内一定跟着什么呀，这个曝光率最强的板块去做操作。曝光率怎么强呢？ 多串新闻联播。 那这块的操作难度是非常之大的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波动，至少近期我们看到方向还是偏一致的，所以能看到这也是在连续的上涨，在这个航空领域啊，包括金融，刚才也谈到了。 但是并不能说这个人民币就会持续的 上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举一最难的例子啊，就像这个美联储是不是也在表态说我还要去加息？ 嗯， 对吧？所以为什么上周的时候这美元跌了一下？因为它要加息嘛。那么最近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加息呢？就是九月份。所以说这加息的问题它一出现的话，实际上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肯定是要有一个正向压力的。 嗯， 这点是毋庸置疑。 其实很多公司它的这个股价呢，除了受这个汇率的影响之外呢，也有其他因素啊。我们把这个航空公司的股价拿出来分析一下，这个航空股上一波是什么时候啊？是在这个15年的时候啊，15年的时候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是吧？ 对，是的。 那个时候又有哪些背景呢？ 那个我觉得不用背景，因为大家都很高。 都很高，对吧？ 对。 但是 实际上像陆年说的是，在前一轮，就是今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航空公司，大家举一简单印象，中国国航、东方空、南方空这三大航空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不是走得非常的强势？ 我刚才为什么说15年那一段啊？因为那也是汇改启动以来， 对 它形成的一个多重的支撑和利好，再加上那一次是一个小牛市，是吧？资金各方面啊都配合，所以呢到了这个高点。那刚才你谈到是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底的那一波哈， 对。 那实际上这对于航空公司的影响就是他们这个定价权再进一步的放开。 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很贵啊。 嗯。 最简单，为什么今年能贬值这么多？那不是还因为去年升值了。 嗯。 对吧？所以说呢，它是两项的一个优势嘛。一个是定价权，还有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买东西便宜，对吧？然后经常出国玩，你看那个时间节点就是中国又增加多少旅游，然后经常会说你现在其他海外公司、海外国家的话，人都一开始说英文，现在都开始说中文，现在推销产品，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中国的买买买。 嗯，所以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个股价呢要形成一个趋势性的这个上涨，那一定是多种因素共振的。单独一个人民币对啊，好比航空公司的影响来说，它有多大 阶段性 啊？甚至是人民币的这个汇率还在波动的情况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单边，这个很难说。 这一点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等待它的下一步的这个业绩公告。就像我们说造纸这样一块，即使现在没有说汇率的这个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造纸企业已经开始在底部出现反复回避，宜宾是吧？这样的品种，实际上在这事情之前就出现过底部涨停的结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一定要清楚，到后边最终看的还是业绩， 还是业绩， 对， 所以不知道这两天哈，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怎么样？但是至少呢，如果这个短期情绪上来的话哈，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些表现哈。如果人民币还持续这个小幅升值的话， 有这种可能， 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哈。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介绍到了，这个名胜指数呢将会把中国 A 股的这个权重从 2.5% 提高到 5% 啊。有机构分析呢是带来600亿左右的增量资金。那么明天过了之后，周四周五是他们可能集中调整的两个交易日啊。那你认为这块会不会对于股市的那种目前本身就没多少钱啊，带来这一波资金的增量，带来一种所谓的脉冲式的上涨？ 这个应该在上周表现的。那为什么因为这消息上周出现的？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上周实际上已经有先知先觉资金。为什么说保险银行在上一周有的品种连涨五天，算是本周的话是连涨六天，当然今天有很多是回落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实际上已经有一定资金在底部去做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基本的因素啊，你名胜调整以后是什么情况呢？是长期的配置，并且不是说我调整完当天我一下倍增量买入啊，上千亿的这样的资金进来，不是。我们是在有一段那个买入期，就连我们买基金的时候， 它有一个建仓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入新的基金。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买入没买过啊，但至少都听过，也看过周围朋友去买。人都有一个封闭期啊，比如三个月啊、半年啊，然后我们逐步建仓，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这两天有没有大家买那个养老目标基金啊？也别趁早买，那个它有一段发售的时间， 哎，是这样， 而且呢，且不会出现抢购呢啊，所以 现在是各大平台、金融零售平台都在去洽谈、去推这个养老。 是，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如果您有钱要打算买的话呢，咱也先 买点这个货币基金先挣点这个是吧买菜钱。好，那就回到这儿来，您的意思呢是这个增量的民生指数基金也不会说马上全部压入是吧、 对啊，人家干嘛着急往里压，你股市又不是特别牛，然后天天往上涨，一天 2%,3%, 不可能。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啊，为什么刚才说市场至少是在一个绝对的底部区间，不是说就是绝对大底，大底技术节点一定是走过去以后回过头来我们看啊 ,6178 啊是高位啊 ,1164 是低位是吧，这是回过去，当时谁也不可能说出这一点，我们只能说现在区间因素就在于它的最大权重。大家一定知道市场如果看估值的话，六成以上是谁，是银行保险这样一些大金融，所以它呢又站到这个我们说了绝对因子之中，有一定这种资金啊是被动性或者说是配置性买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稳定性是够的，也就是说现在一定要注意，至少这些效益可以给大家吃定心丸。就我们说了刚才说 20% 是这种什么，至少说包括除了银行保险地产这样一些核心品种之外啊、这样一些消息曝光率强的品种还有交易机会，就是源于什么这种锚定的或者说是定海神针的这样一些金融类品种，或者说这个权重性品种是有什么持续资金流入预期的。 最近呢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 ETF 啊 ,ETF 基金啊、那么什么叫 ETF 呢，就是指数啊， 对， 可以简单理解成指数，有各种各样的指数啊，各个地方也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指数。 很多。 那么也就是说最近啊这些指数型的基金的份额都比年初啊增加了非常多，最高的是增加了40多倍啊、份额啊，我们说是份额。 份额。 就买的人越多它份额就会越多嘛。 是这样。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可能大家不太好选股，但是可能认为指数差不多在底部了、 就是、 我就买个指数吧。 这一点什么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叫主动型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定投，因为我不知道哪个品种好我就买定投，买这种指数基金就 OK 了，买上证50的沪深300的这样一些标的。 最近这个创业板 ETF 也有 这个增量也非常之大。 还有一种什么问题你知道香露，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提了一嘴啊，提了一句说现在各大互联网金融平台都抢着去说公告说，哎，我要跟那个养老基金洽谈，我帮他去销售等等。为什么？就是你发现你在手机时候都喜欢用什么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等等，当然不是给他做广告了啊，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网络支付，但支付时是不是有些零钱在上头？他是不是自己直接就推荐你说这个理财怎么理财？对吧，它的第一安全理财的推荐品种是什么，就是有的是货币，还有一大部分就是什么这样一些定投。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非份额那么快增加，你发现都是小资金一点点定下来的。这一点来说啊，就是恰恰符合中国现在整个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的预期，或者说像成熟金融市场发展预期。什么预期啊，就是说全民都去理财，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都是把钱交给专业人士去做，或者是什么做这种被动的指数型的品种，你看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等等这样一些国家，这大家都会去买理财的这样东西，可能股市也会参与，但是你看他直接去买个股吗？很大一部分人不会，要么就是买的私募啊，这是有钱人，要么就是买的什么这种定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啊这样一些指数型的品种。所以说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是符合一个历史发展潮流的。 好，刚才在上半段，我们的嘉宾申瑞谈到了小票股的这个数量哈 很多。 我这有一个统计，这也是根据券商中国的统计啊，截止到8月24号咱们把市值不足50亿元的股票叫做小票吧。 是这样。 有1883只。那基本上呢是占了一半多。 一半多。 啊，全市场呢有3500多只，占到了 53.36%。那么低于30亿元的股票呢有1012只，占比是高达 28.68%。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历史上的这个不同阶段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票的数量是在增加的。15年8月24号低于50亿市值的股票呢占比是 31.24%、16年的这一天呢是 19.92%， 17年的这一天是 33.09%， 那现在呢是一半多啊。 对。 那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市值的股票，高于500亿的这个股票呢是127只，那和前几年的数据相比呢是差不太多，比如说一年前是150只， 两年前是125只，三年前是122只。1000亿以上的这个市值的股票呢，也差不多啊，也就是10只左右的这种波动。 对， 哎，你怎么来看待？ 这一点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影响的。 嗯， 一方面因素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跌到这个位置了嘛，就是大家很多发现没有人愿意做，主力呢因为选择品种太多，不够集中啊，所以形成这种市场的交易寡淡。那么说小的品种叫什么弱者恒弱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交易习惯和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决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啊这种实质性因素。什么因素呢，香露一定注意，这两年 IPO 发的快不快。你在统计的时候，比如这一两年 IPO 的验证不再减小。 2014、2015、2016年、2017年，咱们就说这几年发的快不快，特别是2016、2017、2015、2016、2017发的快不快。那我问你，它的解禁呢，减持呢，那这两年多不多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已经解禁减持搬走了多少钱，是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一个状态，那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并且现在还在解决什么呢，解决的是高质押率的问题，对吧？这两天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一直在说，其中一项点名的就是股市中的这种高质押率怎么去处理、也就是说很多钱你这是挂的虚值。 在这里预告一下，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质押率的问题啊。好， 好， 您继续。 好、哦，这点我就不去深谈了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就要注意，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小的品种出现，并不是因为市场不愿意去买了，而是说有一大部分的资金啊，或者一大部分实际的价值已经被转移了。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从这资产负债也好，从它的股票的价值也好，实际上就已经被什么公允的拉低了。 嗯，就 是现在市场一个很大的问题。 您都质押了，我还去买什么买？ 对啊，然后其次一点的话，您这没事全都减持了。 对 啊，所以为什么我要 高管都套现跑、 啊？ 我为什么去接盘？ 很多小盘就不行。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说市场往往只在这？你想你说的127只500亿以上的，我们说现在只有20%左右股票还算是活跃性强的，3000多只20%多少？也就600来只。 嗯， 对吧，也就500-600只。那么说120多只刨出去问斩，追随它的实际上是100亿以上的基本上就负债了。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市场都是愿意做这种盘大一些的或者这种情况，一个是要么你就完全是很干净的，就是已经是全部都过去了质押或者减持这样一些。还有就是你的报表也好，你的这个业绩也好，是相对透明和公开的。这就是市场在这种弱势状态下更愿意接触的什么，不是这种雾里看花。不是望梅止渴，而是什么实实在在更加的务实。 嗯，有人说这个去年是中国价值投资的元年啊，我们不敢这么说啊，因为还没有等待下一个牛市到来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鸡犬升天的局面。 至少说你要说价值投资，我觉得元年我觉得有点说的大了一点。 啊、 为什么 不赞同是吧？ 至少你要真的说元年的话，今年的这个白马类股票不应该这么快的跌这么多这段时间。 毕竟新手嘛， 好吧， 是吧，心态不太稳是吧？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如果又再次出现啊，比如说这个，就像李大霄老师经常说的黑五类，如果漫天飞舞的话， 那还做种底呢，是不是？ 那这个价值投资确实就是一个伪概念啊。 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的这种市盈率也好，市净率也好，是否和前期的几个低点越来越近啊，还是说已经到了低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哈、啊。 对。 虽然说现在呢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离历史最低点还有一段的距离。比如说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呢，据14年4月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是12点多，那时候呢是8点多啊，将近9。 对对对， 市净率也是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是这样。 哎，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到历史上最低的时候。 这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和历史最低去比。因为 万一可能比历史还低呢，是吧？ 这点不是非常清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刻，不同的估值方式，不同的这种经济体系和结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点，至少我们说一点啊、那个时候是建立在人口红利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就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 那就那个时候还有那么高呢？ 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业绩就好，股市也好嘛。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都在全球或者全中国已经完全认可这一个问题了？最典型，你看各省为你开始鼓励生二胎了， 对吧？甚至说要放开，这二胎都要放开了，三胎四胎随便了，对吧？为什么？实际上你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你的社会结构，包括现在为什么说产业升级，对吧？现在又在提，并且是重点提，持续提，甚至说永远才去提。 其实这一段是很难判断的，为啥呢？因为就像刚才申瑞所谈到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您刚才谈到人口红利也好，或者说谈到其他的基本面也好，那现在呢确实发生一些变化， 很大的变化， 有一些呢就是对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大，比如说这个、 但是我觉得机会也同样越来越大。 对，有一些呢就是结构的转型啊，结构更加的健康，所以它有一些是 对 有互相对冲的感觉。 为什么这个时候发养老、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看的就前一个月，我觉得咱们上个月在做完节目后私下你聊问过我说、这个时候这个汇率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怎么样，我说你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说咱们的外汇占款是不是真的流出、还是说是非常稳定，那么如果是不流出反而增加的话，就说明全球的资金依旧看好中国未来发展。最后得出结论是什么？还是有这样的资金在流入，没有出现大幅的减少。 所以和历史的这个底部的市盈率也好，市净率也好，进行比较啊， 我觉得比个股比大盘，这个有用的多。 我觉得 从个股角度去比较 个股啊， 对对， 当然更多的呢是形成一个对于底部区间的这么一种态度，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跌幅也好，或者是说现在这种基本面也好哈、还有多大的这种想象的空间啊。这个可能是给大家一个参照，只是一个参照，不能成为一个确定性的。 这种参照我觉得空间有很多会越来越大。至少说。 就是、空间很大 啊。对，你想。 难度也很大。 一带一路提了几年了。然后这几年我们做的怎么样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正在产生我们预计内甚至说超越我们预计的这种经济效果呢？我们至少现在看到的是一步步向好。那么这种向好的状态就已经跳出了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啊，走向了这样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养老基金进来是做什么？做的是长期稳定分红。而现一阶段放开的这样一些国际指数愿意增加倍数买中国的股票，看好的也是长期稳定的增长。那么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才是价值投资的核心。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其实就在历史的大幅下跌之后呢，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观点的分歧是挺多的。 是这样。 是吧？而目前呢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啊，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是吧？那么事后可能会证明某一支观点它具有这个前瞻性。但是呢也不能不说啊，比如说那些保守一点的，或者说那些这个激进一点的观点，对于他当时的资金配置来说没有作用。 我觉得有作用，作用就在于看你一年有多少收入啊，至少这个就是一些现阶段的我认识一些或者了解一些机构啊等等的，不管是公的还是私的，反正现在今年的盈利能力呢都很弱啊，这是一个状态。 是很多的私募也都在亏啊。 对， 对，公募呢也有一些这个分化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市场呢就是有涨有跌哈、 是这样。 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公布的这个 QFII 呢，他们比较喜欢买什么呢？买银行、食品和饮料，这也是符合这个 QFII 长期的这种投资喜好， 并且也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你像环保上来了，然后食品的精度上来了，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有史可见啊，有前车之鉴的，或者有例子的，举简单例子，像欧洲，像美国，大家如果去英国的话，有时候朋友回来跟我说留学回来啊，一个黄瓜十来块钱，为什么？人家纯天然纯环保，成本越来越贵，所以卖东西越来越贵。这种食品因素的上涨是非常典型的。那么不论是通胀与否，至少说你的这种精致的要求的品质提升，必然带来的什么？就是品质嘛，你要质，